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屁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域，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健康北京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在节目的一开始，照例还是进行我们的连线，要为大家连线的呢，今天是来自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郭高峰，听听他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健康话题。您好。 您好。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 那个2015年啊，咱们北京市流感疫苗的预防接种工作呢，将于10月15至到11月30号开展。 嗯， 最近已经有市民拨打我们12320问询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这个流感疫苗预防接种的事情。 哎，真是太好了啊，天气开始转冷，呼吸道疾病呢就需要提早的预防。那咱们北京市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据我所知有一部分人是免费的，对吧？ 是的。 嗯， 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年龄在60周岁以上，也就是说出生日期在1955年12月31日之前的老年人呢， 嗯， 是享受免费接种的。 哦， 另外还有在校的中小学生，包括所有的中小学校还有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的本国和外籍学生呢都可以免费接种。 嗯，一个是60周岁以上啊，再有就是在校的中小学生， 对， 可以免费接种。要是老人们要去接种的话，这个要去什么地方？咱们知道学生都是由学校来统一组织进行接种了，老年人他们应该是比较分散的，到什么地方去接种呢？ 嗯，符合免费接种条件的老年人呢，持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到就近的医疗接种点统一接种。在校的中小学生呢，由所在学校统一组织接种。嗯，还有些不具备条件的，由学校组织相关人员到所在地段的接种点进行接种。 嗯，那就是说我们小区这个范围之内的有一些这个医疗的这个中心啊， 接种点， 接种点都可以。 嗯、对。 哎，那除了上面说到的老人和学生之外，还有哪些人也是有必要去接种流感疫苗的呢？ 嗯，咱们推荐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群有6至59月龄的儿童，还有年满50周岁以上的人，另外还有慢性肺病、心血管疾病、血液病、免疫抑制疾病的患者，还有计划在流感季节怀孕的女士，以及年龄在6个月到18周岁长期接受这个阿司匹林治疗的少年儿童。还有一些是长期居住在养老院和其他慢性病的康复机构的人员，另外呢，长期承担为老年人做护理啊、保姆这一类工作的人员，也都有必要接种。 嗯，这个范围呢还是比较大的啊。 对。 嗯，好像有一些人是不适合接种流感疫苗的，这又包括哪些人呢？ 不能接种的这个人包括呢，对鸡蛋或者是鸡蛋制品过敏的人，另外还有的人是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还有本身是严重过敏体质的人，另外还有曾经得过哥林巴利综合征，这个病呢又叫急性特发性多神经炎，或者叫对称性多神经根炎病的这一类人不能接种。还有一些情况呢是属于暂时不能接种的人，比如说急性发热呀、感染呀，还有慢性疾病急性发作的病人，要等病痊愈后再接种。 嗯， 大家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12320热线咨询。 好的，那谢谢您带来的今天的健康话题，那么以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的，下期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艺术病呢也在出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北京，我是刘继彤。那今天呢，在专家访谈的环节当中，我们为您请到了望京医院骨关节科的主任医师陈卫恒教授。陈教授您好。 刘先生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陈教授是专门研究这个骨关节疾病，是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科，我们对吧？ 是，就专门骨关节。 这个关节炎呀，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就听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头，你看我的爷爷啊，我的奶奶，他们就都有这个关节炎。 对， 哎，这个还是俗话说，那会儿就老寒腿啊， 老寒腿，老年关节炎。 哎、对，这个到了这个。不用说到冬天了，就现在这个天变冷的时候，就要穿上那个很厚的棉的那个护膝，就把膝盖这个地方就要保护起来，就那样也不行。 有些人一年到头都要戴护膝。 对，所以我对这个关节炎呢印象特别深，我就一直认为这个必须得是老年人，老头老太太啊，他们才会得关节炎。但是现在通过一些学习啊，看一些资料，发现哈，好像不一定是非得到了老年人才会得关节炎，是这个年龄它有没有一个界定呢？ 是这样，就是说按照以前的流行病学去调查吧，确实就五六十岁以后才得这种病。 嗯， 但是呢，随着现在各种原因，比如说运动量的增大，有些人锻炼也很多的，这人他会提前得这个退行性变的关节炎，比如说运动员 哦， 那他们的发病年龄就很年轻了。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关节没有问题的时候，有比如说因为运动或者是因为劳动 外伤， 过度的使关节运动了。 磨损了 、这个关节的结构我觉得挺奇特的， 确实 是吧，它有一个囊，然后囊里边呢它也还有，是不是还有一些液体啊， 关节液， 对，然后这关节和骨头和骨头之间好像还有那个什么 有一层 软骨、哎，它就不至于使你的这个骨头在这个运动的时候互相的这个 摩擦、 哎，这就是我们健康的关节， 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 但是这个不健康了以后，它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关节炎是这个关节这个部位发炎吗？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吗？ 首先我们把炎这个炎症啊， 先 稍微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我们可以把炎症分成两种，一种叫有菌性炎症，一种是无菌性炎症。 哎， 那比如说有菌性炎症呢，就是说感染细菌了，那咱最常见的就长个疖子，那个牙疼，那里头都化脓了， 哎， 那种呢是有菌性炎症， 包括肠胃炎呀、什么，是不是也是都是有菌的？ 有菌感染类的， 感染了。 那么我们说的关节炎这一类呢，一般指的就是无菌性炎症，它里头是不化脓的， 哦， 它可以积液，但是积液的话，你抽出来化验找不到细菌， 它就是液体。 所以呢，返回来再解释这个炎的，那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局部的液体渗出太多，我们就可以叫做炎了。 哦， 那么是因为细菌引起的这种渗出太多，那就叫有菌性炎症，化脓啊或者什么。那如果不是细菌引起的呢，那我们就是无菌性。那关节炎的炎症一般就是因为劳累、磨损、运动量过大导致的这种炎症，那个渗出过多了，这个时候我们叫它关节炎。 实际上它是无菌的。 无菌的。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关节里面感染了细菌。 不是感染。 就是因为它 实际上它里边原来正常的情况下也是有液体的，对吧？ 哦，对，我们正常有一定的关节液，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膝关节最常见的为例吧，这个关节腔刚才您说有个囊包住这一个关节，我们就叫关节腔。 关节腔。 对，里头呢一般有5到10毫升的液体。 哦， 5到10毫升，那就一勺嘛， 很少量， 很少量。但是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有时候一积液，大夫会给你抽，一抽出来50毫升， 那么多。 是啊，那你就表面上你会看到有这关节特别肿，有时候还特别亮，一抽呢，就抽就扁下去了， 哦， 所以它积液的时候就说关节液增加了， 那么它这个积液的成分和原来正常的关节液的成分是一样的吗？ 理论上是一样的， 哦， 但呢它就多了一些我们平时没有的那个，比如说絮状的东西，我们或者是叫脏东西， 哦， 就是说这个软骨啊、滑膜啊磨下来的那些肉眼，有些看不见，有些还看得见的， 就是它的屑， 它的屑，以后还不那么清亮，很浑浊， 哦， 但它绝对不是那种浓怎么是看得清楚的， 原来是这样，这个真是奇妙啊， 它 这个结构里边它就需要那么一点儿， 对， 你让它多了以后反而不行， 这就跟咱那个汽车的机油一个道理，你要多了它不也叫烟了吗？ 啊，对， 但是呢要没有呢， 它又起不到润滑的作用， 赶紧要保养去， 你看太微妙了。所以说关节炎呢，它如果我理解的话哈，它有可能是不发烧的， 不发烧，没有炎症，不是有菌的，所以它不发烧。 对， 它最多可以局部显得稍微体温高点， 哦， 摸的，哎，我怎么有点烫啊？但全身没有反应。 哎，这是一个它的特点吧， 它的特点，对对， 对，因为好多人啊，尤其是年轻人， 嗯， 哎，这个就像我这种想法，认为人老了以后才会有关节炎的这种可能性，哎，自己有的时候关节会发生疼痛，但是并不当回事儿，就觉得我可能是累着了啊，这个缓一缓就好了，或者是觉得着凉了，哎，这个运动的太过量了，那么如果说就是这些原因，刚才您说的是有可能造成这个关节炎发生的，那真的是发生了关节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早期的症状呢？ 首先是这样，我们如果说要诊断为这个人属于关节炎，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是骨关节炎，就是说它是因为软骨的蜕变引起的关节炎，那么首先第一有疼痛，第二呢有功能障碍，就是说走路啊、活动啊、下蹲啊，这有影响了，这是病人自己的感觉，那么到了医院，医生一检查会让你照一张片子，我们把片子这种关节的蜕变分为4级。 哦，4级。 4级，那也就是说1级的话呢，就有经验的医生才能看出来， 哦， 就实际上很细微的一个变化， 就是基本上看着跟正常的一样， 跟正常差不多，然后到了4级，最严重的4级，就是说大片的软骨已经磨没了，这时候你从片子上呢会看到骨头挨骨头， 哦， 这个缝儿就看不见了，那么我们好多年轻人实际上就是在1、2级之间，一个呢好像关节的下面有点变白，有点用力过度了那么的感觉，这个时候医生会给你经常说一句话，说没事没事，哎，你听了可能还觉得 真的没事 儿，不是，你会很纳闷，哎，我都疼成这样，你 说 我没 事 儿，是吧？是不是？ 太不负责任了， 太不负责任了。所以可能就是为什么现在老说要医患要沟通呢？ 对， 实际上我医生说没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的病理变化，或者说你的关节非常轻，你的愈后是好的，我们就可以叫没事， 就是你可以恢复， 对，可以恢复 功能，最起码可以没有， 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我们就可以叫他没事了，不等于说不难受才能叫没事，所以呢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属于没事没事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时候如果治疗得当，那么恢复好了，就能够达到一种完全正常的使用状态。 哎，这是这恢复好了，也可能恢复不好，是吧？ 是， 没当回事儿， 没当回事儿， 继续这个稍微的自己休养休养，忍一忍啊，可能这个疼劲儿过去了。 对对。 但是呢， 这个实际上它的那个退行 蜕变 变化没有、 嗯、 没有被遏制。 没有被遏制， 它还在继续蜕变， 是这样的。 我说这种退行性变化，应该说它是不可逆转的吧？ 不可，就跟咱掉头发、白头发那个意思一样，不可逆转的。但是确实有人早，有人晚。 对，嗯，正常的变化，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它软骨嘛， 对 吧？ 对。 孩子从生下来儿童时期那软骨是最多的， 非常厚， 哎， 非常厚。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不断的在钙化， 嗯， 不断的 磨， 在磨 磨下去。 这个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出现了症状，就说明你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使你的这个软骨提早进入了退化的过程， 确实是这样。您理解的，但我就这意思。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通过说吃药、这个打针或者说一些什么方法，让这个已经退化了的软骨重新变回原来的那个柔软的状态，这个是不可能的吧？ 目前的医疗水平、科学水平还不可能， 还没有。 大家可能吃过这个。大半骨啊， 嗯， 内层软骨， 嗯， 特别的白，是吧？ 对对， 说明什么意思呢？软骨是没有血运的， 嗯， 软骨它是不能没有用血液供应的， 对， 只供应到骨头， 嗯， 而这层软骨的营养呢，完全来自关节液的一个浸泡， 嗯， 所以呢，说明关节液非常重要， 对， 说明这个软骨呢，实际上它是特别娇嫩， 嗯。 磨一次少一次，可以这么去理解它。 不可再生资源， 不可再生，不可再生。 所以呢，就是一方面是要通过医生的这个调理，让它能够尽量的恢复它的功能。 对、嗯。 再有一个，自己是不是就得多注意了？ 自己要多注意。 嗯。 这所谓的注意的话，听到这可能有人会说：“那我不走路不就得了吗？” 不走路。 也说的容易，做起来难，是吧？ 嗯、 我们也不是说，哎，有关节炎了就跟你说以后你不能走了。 嗯， 一个呢是不可能做得到，另外一个呢，软骨这个东西虽然说磨多磨不好，但是呢你长期不用它，它那个软骨的质量也不行， 就是它会变得可能比较脆弱。 是这样的， 嗯、 是这样的， 就是干脆我就不爬山， 嗯， 不走路，我就坐在那儿，能坐着我就不站着，能躺着我就不坐着。 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 运动员绝对比我们要磨得多， 对， 但他是有点问题，但呢，人家那个量比咱们要多得多， 哦、 他不也能承受吗？ 哎， 所以就说明还是要适当去用它，找好一个平衡点就是。 嗯、那么在生活当中，就是说。不会说因为说哎呀运动会造成退行性变化，我干脆我就不运动了，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不对，因为我们身体啊是个五脏六腑， 嗯， 是不是、啊、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关节的不动，你把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给勾出来了。 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你还得适当的适量的去用它， 去用它， 哎， 它才能质量更好。 对，越用越灵活，越用柔韧性越好。 是这样。 如果老不用老僵在那儿的话，那可能连走路都不会走。 真是这样，它软骨真的就很脆弱。 对对对，可能有朋友会有这样的经验啊，比如说是腿骨折了、 嗯、 啊，是吧？或者是胳膊骨折了， 嗯、 打一段时间的这个石膏。 嗯， 哎，这个可能关节呢就不能运动了。 对对对， 哎、当你这个骨折的这个伤好了以后，这石膏打开的那一开始的那一两天呀， 就动不了， 你的关节就不会动。 嗯，就是，所以要后期去锻炼。 嗯，这个锻炼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事情哈、啊。 对对， 你既要达到一个锻炼的这个目的，又不能让它受到伤害。也挺矛盾的。 您说的这种现象，我也是经常朋友问我、 嗯、 病人问我、 嗯、 哎呦你看我都三月了100天了怎么还动不了啊， 嗯， 那我的回答是这样，在你骨折确定长好了以后， 嗯， 那个锻炼就是吃苦的这件事、嗯、吃了苦了练了就有进步。 对，那个所谓康复啊，那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啊、 嗯、对对对， 嗯，那么这个有这样的问题来了，说这个得了关节炎以后它对我们的身体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不能够及时治疗的话，最后最严重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统计啊，有一个比较粗略又比较虽然粗略但是好记的呢，就是说， 嗯， 大概在40岁以后，这种关节炎的发病人数就逐渐增多了。 40岁以后， 40岁以后、 嗯， 就目前的现代人的关节，说在真的是不经用， 嗯， 所以40岁就开始了。到了50岁呢？有，如果做一个普遍的去 调查的话，有一半的人，50岁50%的人得关节炎， 哇， 60岁60%，70岁70%， 这还真是， 就是这样的一种比例， 逐步上升啊。 对，所以这个量也提醒我们，就说呢，当你关节有疼痛，关节有那么不舒服的，要及早到医院来看，来治疗。早期的治疗还是有比较多的办法，也比较简单。无论是吃药也好，锻炼也好，那个打针也好，还是有些办法。但如果说有些人就工作忙啊，或者是无所谓啊，扛着扛着，那到最后整个关节，第一呢是软骨完全磨没了。第二呢，就是说两个腿会变形，变成 O 型腿。 O 型腿， 你看我们大街上很多老太太、老妈妈，他们的腿都是那么半弯的。 对 ，O 型腿。 嗯， 那么整个照片的话，整个软骨这个缝就没有了。 嗯， 那这时候最严重就要做人工关节置换了。 就是这是最终极的治疗了。 最终极的治疗。 人工关节置换。 人工关节、 这个含义顾名思义就是要把那个老的那个磨损的坏了的那个关节把它 去掉， 去掉，然后换上人工的。 对， 这个很大的代价， 听起来有点瘆人，是吧？ 那么这个人工关节它是一个什么原理？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材质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就是说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吧，实际上的人工关节无论是从技术上、材料上，它也是逐渐在进步的。尤其在近10年来说呢，膝关节这个人工关节吧，也已经算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技术。它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到接近正常的那种状态。它的不好呢，就是有使用年限，这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材质问题。它呢是用两个钛合金的套，套在你的骨头上，中间呢加一个高分子聚乙烯的垫儿，或者说咱们一个硬塑料，这就相当于一个软骨，代替这个软骨给你磨，那么咱们这软骨的话呢，虽然磨一次少一次，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活的组织。 对。 那么它修复的话呢，咱们刚才说50-60年没问题。 还能修复。 还能修复。但是呢，这个人工关节目前来说20年左右吧。 20年，这是它的一个有效期。 是是 是, 是。 我们自身的这个是这个生长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关节的在50-60年的有效期。 50-60年，对 对, 对。 所以如果说用到50-60年，然后再换一个20年的，那也就是70-80年。 这个是个理论上的数据。那刚才你实际上提到说，那我们早保养，也就是说理论上不保养可能50-60年，你保养好了呢？可能就一辈子没问题了， 也许70-80年就用下去了， 对对，就用下去了， 所以还得保养。 是是， 这说到保养了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具体的有哪些方法能够保养到这个骨关节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咱们说没得病以前，接着才是得病以后。 对， 没得病以前呢，我们总体作为关节来说呢，还是提倡一些不负重的锻炼。 不负重的锻炼， 比如说骑车，骑自行车，游泳，这都是在身体没有压着关节的状态下来运动，那么这种最保护关节了。 游泳最好了哈，关节都放松的， 对对对，就而且全身运动，游泳运动员你看的身材多匀称， 对， 特别匀称， 对， 这是我们提倡的。 哦， 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说人人都能做得到这种不运动不负重的锻炼啊。好了，那你要跑步也好，有些人呢就在健身房里面呢，跑步机一跑1-2小时，实际上呢，不是说不能跑，中间要歇一下。 对， 中间要让这个软骨啊，这个软骨有点像海绵。你压它的时候，它水就出来一下。 对， 你稍微放松，它又能吸进去一些关节液。那你说你1-2个小时老压着，它是营养是缺乏的。那我们歇一会儿，接着再跑。这是一个呢，第一呢是不负重锻炼，这是最好的。 对。 第二，如果是负重锻炼的话，中间要休息。中间休息。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加强肌肉的锻炼，肌肉的锻炼。 哦， 你看我这个关节呢，刚才说有骨头，它周围呢是肌肉，肌肉是动力，骨头呢是个支架。 对， 那我们肌肉的力量越强大，对骨头的损伤就越小。 对了， 这两个是成反比的。 因为它那个这个肌肉，它负责把它这个 骨架的这个骨头 给绷起来， 绷起来，对， 啊，给绷 有点像皮筋儿的那个作用， 是是是是。 您要是光是一个架子，没有那个皮筋儿，这架子 那功能没有功能， 对， 没有功能。 对， 接着下来说肌肉锻炼呢，就是得了病以后怎么锻炼？ 得了病以后， 得了病以后，那就更加强调肌肉的锻炼， 哦， 因为这时候让你在跑步，让你干什么，你就疼， 对， 你就有难受，你也不愿意去做，不愿意做，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锻炼了？不是，肌肉的锻炼。那么比如说还回到，如果年轻人还回到健身房，你可以坐在那里练蹬腿，练股四头肌，是吧？抬腿，练这些。 对， 跑步呢就别跑了， 是 跑步别跑了。 对， 然后呢，如果在家，我提供一个锻炼的方式，简单实用，但是得坚持，就是抬腿， 抬腿。 坐的呢也能够平着抬，咱上着班也能抬腿，躺在那里呢也能抬腿，抬腿的时候注意勾脚， 勾脚， 勾着脚呢你会摸到，对，往回勾，你会摸到大腿呢，而是绷劲儿的，这个时候就有意义。 对， 当然了，你会微信上啊或者各种电视什么会教你很复杂的，那不是说不好，我就怕大家坚持不住， 没错。所以呢，这个各种方法啊，一个是锻炼，再有一个比如说像饮食啊生活习惯呀，是不是也都应该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实际上整个饮食的状态我们目前真的属于一种营养过剩的状态， 对， 大家呢胃口都比较好。所以呢不但是关节的问题，你心血管的大夫估计也是要求大家吃那个清淡或什么，但是这个好说也是不好做， 对， 那你肚子饿了咱也没办法，是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吃，吃完呢适当的锻炼，现在的走路我觉得就饭后百步走嘛，是吧？所以吃饭以后散散步消消食，对关节也好，对胃也好，还是很有必要的。 好的，那今天呢关于这个骨关节疾病的话题呢我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陈教授的到来啊，以后也欢迎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知识，好不好？ 谢谢，谢谢， 谢谢您，再见， 谢谢 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节目。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5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啊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